多，龙尾天马苑。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的交通繁忙，龙尾大涌口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广场五座、将军澳旭雅里一号旭辉台二座、牛池湾彩云一村白红楼、柴湾杏花村二十座、大埔富亨村亨龙楼、荃湾万景峰一座、半山区居然坊三号翠丽轩、观塘翠屏北村翠阳楼、元朗朗善村善爱楼和大埔太和村新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技 比雨玲将寒霜植入体内的纪云和一心求死，但灵青发现他体内有九尾狐的灵丹，还兼备地仙和天仙双脉灵力，而且成功化解了寒霜，但纪云和只是冷笑一声。 国剧八三零预交技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个女儿交给你了，我层楼都交埋俾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冇收到屋宇署嘅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噶。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嘅规定做。 知道，我仲会配合屋宇署嘅审核视察添。 咁我就放心啦。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 PC。 早晨啊 O。 喂，咁啊回顾下呢 ,6 月1号呢就係、是、呢个国际儿童节咁样。你细个儿童节收礼物收得 非常期待。 係咪期待。 係用非常嚟形容啊。 係你应该同我差唔多年纪呢玩差唔多嘅嘢大㗎。即係我细个最沉迷啦，最沉迷两样嘢啦。就是机械人模型啦， 是 即是有个高字开头那个啦。咁另外呢就是四驱车啦。 哦。 四驱车我真的好迷。 我同你有啲啲唔同。我反而对呢两样呢其实我兴趣不大，因为呢屋企唔系好俾睇电视。 哦。 所以呢因为其实呢啲都系同电视有关。 是啊是啊。 即系由电视影响到。 是你读上昼班下昼班。 读上咗班嘅， 上咗班睇电视嘅机率系少啲噶，我好多朋友都讲， 系 唔知点解咧？ 唔系因为我哋咧放咗学要去，已经要托管啦。 系啊，可能系啊，可能 系啊，系啊，以前好兴噶嘛，因为屋企要去翻工啦，咁所以就托管， 托管同埋补习啊。 系啊，所以就冇乜时间睇电视嘅。咁、但我咧就好期待每一次咧儿童节啊、生日啊，都好期待呢一个礼物嘅。 哦， 系啊，咁系咩咧？我到而家都有玩噶。 系咩啊？ 系。是好多五顏六色要砌嘅嘢嗰個啊！ 哦，我知積木模型。 係啊， 喂，積木模型咧，其實依家都叫做仲係好流行啦。 係係， 我嚟緊都訂咗一架車啊。 系 积木模型，系 边架先？ 即系嗰个意大利名跑，因为出咗个五千盒嘅一个 limited edition 啊！我讲咗同自己讲咗好多次，话自己唔应该买噶啦，因为我买咗唔砌啊！最紧要系，我根本冇咁嘅时间砌，我根本砌唔到，即系三千蚊买翻嚟唔知做咩。 大概我上次砌咗个主题乐园嘅collection 啦， 系啊， 三个钟。 你睇人哋就靓咯，你自己落手砌咧，你砌唔到个效果咧。 即係好嬲噶嘛，同埋個過程咧，其實好孤獨噶，砌呢個積木嘅過程，你點睇咧？ 喂，我唔係咁睇啦，可能我哋轉變咗啦，即係有家室啊嘛，係咪先？咁而家係反而係將呢一樣嘢變成一個生活嘅興趣， 哦， 即係大家去一齊 啦。我細個咧就關於呢個積木系列咧，我都記得有一年我唔記得係生日定兒童節咧，就收到一架海盜船， 係 呢個都係我自己除咗依家即係叫做貪慕虛榮，中意啲名跑系列之外咧，其實海盜船系列我好中意，好中意嗰個積木版。之前嗰一兩年有 reboot 咧出過一次咧，翻出咧，我買翻嘅，嗱又係冇齊，又係擺屋企，唉，所有嘢都係擺屋企，唔知做咩喺度封塵。 不過我已經演化到咧玩呢個模型咧，已經玩到咧。同我而家嘅職業係有關係，係 嘛？ 點解咧？就係、我嗱砌咗啲城堡咁物體啦，做乜嘢咧？我哋將佢仿效翻咧，而家主題樂園夜晚做嘅一個光影 show， 光影效果。 咁做啲咩咧？ 同你啲燈光設計咁樣。 燈光啊，我哋玩 video mapping， 直情攞屋企部投影機投落去，然之後咧去剪咗一啲片咧，就可以直接投射翻落去個城堡度。 好勁喎！兒童節真係可以諗下。即係獎下份禮物俾自己都好， 冇錯 ，OK 喎。 咁啊，買份禮物啦，氹下自己開心。咁啊，今日禮拜六啊，大家都希望輕鬆啲啦。咁啊，聽只歌翻嚟，轉個頭咧，請我哋嘅嘉賓咧進場啦。 期待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实力可打倒数不堂。哦，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将几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二国总算是远。哦，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身边每一位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交锋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极勇敢无惧。继续过，然而那个错不豁然走过，信即过，愿无论行主角都有份。 进一卷，能力直升一波。继续信，建议大哥继续信，如最初信着我，事态变明到永不结落，仍然能信，仍然能将那事，又能顺去作乐。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兴。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 ，PC。 早晨啊， 喂，今日请你嘅嘉宾，你介绍出场啦，好唔好？ 好啊，我哋有请我哋香港立法会议员同埋香港青年联会主席梁旭慧先生。 早晨 ，PC， 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 喂，今日上到嚟咧，就都有啲议题要同我哋去倾下嘅，咁都讲下啲啊，我哋平时譬如去到 M 家博物馆啊，或者嚟紧故宫博物馆咧，都会见到有啲美食车嘅嘢。 系啊， 咁啊，但系随住呢个栏目点样可以多讲少少咧 ？Ken 吓， 其实咧美食车即系我谂大家都记得啦。咁我谂几年前我哋有个咁嘅先导计划，咁眨眼五年就过去咗啦。咁本身咧就其实话六月一号咧就要停呢一个先导计划嘅。咁咧好多美食车都个牌都要俾人取消啊，亦或者系冇得经营落去。咁其实都好好，近排咧就西九文化区就主动咧就同啲美食車就去到簽約啦，咁令到啲美食車咧雖然唔可以周圍走，咁但係仍然係可以繼續佢哋經營嘅。咁喺呢度都好多謝，即係西九文化區啊，或者即係政府部門都可以令到呢一件事情發生。咁因為我哋都一班嘅立法會議員都非常之關注呢一件事，因為其實你話香港嘅美食係我哋香港嘅文化其中一樣嘢嚟噶嘛，係咪？即係好多美食之都，咁我哋係咁你話如果美食車係可以周圍走，帶到我哋嘅美食，俾唔同嘅人認識嘅話，咁梗係要 keep 住喺度啦。咁希望新政府重組架構之後咧，我哋可以有機會。可以將美食車嘅呢一個計劃咧，就繼續行落去。 灣區生活一小時，禮拜六朝頭早啊，講下呢啲飲飲食食啊，最 happy 啊。 喂，講起灣區咧，其實美食車同灣區都可能可以有好大嘅關係嘅。 例如點樣 咧？喂，我哋可唔可以真係第時通過關之後，揸翻啲美食車翻去內地嘅灣區城市周圍走咧？ 哇，好好喎、 啊！喂，我又帶唔帶到啲喺灣區嘅城市裏面唔同嘅美食，又用架美食車打翻嚟香港咧？ 我舉個例子，譬如廣州嘅雙皮奶，你真係運咗落嚟咁樣，喂都幾好喎、啊！或者其他有啲米粉啊嗰啲可以。 你唔好講啦，三年冇翻過去，真係講到口水。 我真係好期待咧，即係嗱，我可以喺香港而家食到嗰啲酸菜魚啊等等。喂，但係嗰啲羊肉串啊嗰啲咧， 係啊， 我好期待翻去食㗎、 啊。 你知灣區其實最好，即係話翻國內最好嘅就係有夜市嘛。係 啊， 即係、 啊 就是、我成日都覺得其實香港叫美食車啦，國內其實都有好多啊，即係嗰啲叫小吃車。 哇！呢、這個簡直我覺得係始祖嚟㗎。记唔记得我哋细细个翻去咧，翻去唔同嘅城市咧，即系会系特登夜晚，阿妈叫佢食饭，你唔会食咁多，因为咧你准备定七八点咧就去嗰啲咁样嘅夜市，去到搵嘢食噶啦。 同埋咧会食啲叫小巧啲嘅咯，即系食啲去完 A 铺头，跟住就去 B 铺头食到饱。嗱，譬如我举一个出名啲啊，譬如广州上下九，咁大家都知道食街可能叫做先整碗细蓉先，跟住咧就整碗双皮奶，跟住咧又 整翻个牛杂， 系啦，整翻牛杂，跟住有啲。咩鱼皮咁样，即系嗰啲鲮鱼嗰啲皮咁样起咗出嚟咁样，哇！真系 即係嚟緊，如果疫情進一步放緩咧，啲演出理論上會越嚟越多噶嘛。咁、我估除咗西九文化區以外啦，其實中環嗰個海濱長廊嗰啲位咧，其實嚟緊都有啲元宇宙展啦，即係都係批咗呢個 NFT 嗰啲嘢啦。咁嗰啲 啟德體育園啦， 係啦，哇，即係潛力無限啊！我哋舊時就去呢、這個叫香港政府大球場嗰度，嗰條路咧其實幾寡嘅。你喺頭段嘅時候係攞住只炸雞髀嗰間舊食 嗰間轉角位嗰間， 係啦，炸雞髀入去，咁係一嘢嘅啫。嗱，你嗰下唔買咧， 冇 㗎啦，成條路都冇㗎啦。 嗰個入佢其實嗰個係俾你入去飲飽嘅，你明唔明白？唔係預你食嘅。 唔係咁，你飲飽都要食醉啦，係咪先？即係 齋飲好傷㗎喎。 所以阿 Ken 講得好啱啊，即係你話嚟緊香港咁多城市，你話啟德體育園旁邊有冇機會可以有多啲嘅呢啲美食車呢？喂，咁啊講到美食車，除咗頭先話即係好似我哋股票咁啦，南水有北向，北水有南向之外，仲有咩花招可以有機會令到呢個美食車文化再推廣得深遠一啲咧？ 其實我諗咧，即係除咗做遊客嘅生意之外咧。其實我哋係要真係做多啲我哋日常生活嘅呢一個生意嘅，即係好似頭先講，我哋頭先講好多大型嘅城市啦。但係我問下你哋啊，喂，如果我哋中小學嘅嗰啲陸運會，拍兩部喺度得唔得咧？唔係咯，有啲喂，有啲真係比較僻遠嘅，或者唔係僻遠啦，比較。难去嘅中小学、中学啦、大学啦，喂，同两部喺度得唔得咧？而家得十个位，我哋转到100个位啊，好200个位啊，其实系有得做嘅。 我记得咧，戏棚咧，即系每一年有啲大戏棚咧，青衣戏棚，哇，真系好多嘢食咧，会为咗。唔係為咗套戲而去噶嘛？有陣時，我係為咗想去感受一下成個食嗰個氣氛咧，然之後去嘅。 係真係一個好嘅一個童年回憶。係呢啲係，即係中意喺周圍走食嘢，呢啲好過喺屋企，即係你會記得幾多好清楚。 冇錯， 唔係好過喺屋企，係已經喺屋企兩年幾咧，我都想出去行走走。嗱，今日咧同阿 Ken 講住咁多先啦，下集咧再講下點樣啊，唔止講美食車呢個層階。講到交流團，我真係想去遠啲啊！ 好， 咁點樣可以深而更深啊？喺度灣區嘅城市嗰度可以做到一個交流嘅效應咧？咁啊，下集再請阿 Ken 同我哋多講少少，唔該曬。 好多謝曬。 情感记录了。

跨越不同年号，歌曲历久常新。将人生阅历汇聚音符，写出乐迷心声。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突然号，日本五人组合音乐特辑。 正所谓学海无涯，学以致用。 诶，呢位先生，睇嚟你对学习有好浓厚嘅兴趣噃。 都系嘅，我为人系比较好学啲。 咁就要介绍你听下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节目，例如将知识分门别类嘅学在其中，又有精选唔同讲座嘅大学堂，可以根据自己嘅兴趣慢慢拣嚟听噶。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同阿 Ken 傾完偈啊 ，PC 今日又帶嚟有啲咩關於灣區入面嘅資訊呢？ 哇，我呢個就特別啲啦，因為我哋咧好多時候咧翻到國內咧，而家興電子消費啊嘛， 係。 究竟我哋點樣電子消費呢？一路講緊個平台都係一啲唔同嘅消費平台啦，例如係字字頭噶啦，一個就微字頭噶啦，咁等等嘅呢類型嘅消費系統啦。咁但係咧，其實一路以嚟我哋好多時去旅行咧，都會帶一啲信用卡去旅行嘅。咁咧，一般嚟講，我哋其實香港咧都可以用翻香港嘅一啲唔同嘅信用卡公司啦，或者一啲品牌啦，可以做到。但係咧，其實原來國內咧都有自己嘅信用卡啦。咁點樣申請呢？同埋需要啲咩條件呢？啊，依個都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㗎喎。 係啊，即係要了解一下，喂，究竟申請嘅方法係點啊？究竟即係係咪要有曬嗰啲户籍先申請到啊？同埋即係點樣對接得到？點樣做到啲雙幣兑換啊？呢個都係重要啊。PC 不如等你詳細講多少。 我先講下其實有啲乜嘢條件啦、 啊 第一個就係你必須要有自己嘅身份證啦，或者你嘅回鄉證啦。第二個咧，基本上其實咧，依個就可能對大家有部分嘅朋友仔嚟講咧，就會困難啲啦，因為咧可能係需要一個叫做社保啊，即係要你提交一啲社保嘅資料嘅， 係 啦。咁當然啦，仲有一啲住址證明啦等等呢啲情況，咁咧基本上咧銀行就可以審批。咁當然仲有一個好大嘅因素啦，就係你可能要有嗰個銀行嘅户口啦，同埋係啊咁嘅情況嘅， 係 啦。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國內嘅信用卡咧有一個方便嘅地方 係咩啊？ 就係咧，我覺得還款呢個動作咧。我覺得自己簡單啲嘅有啲 因為，但係係用網絡銀行去做個還款定還是點樣嘅咧？ 其實可能你啱啱我哋提過嘅一啲傳統嘅支付平台啦，即係例如字字頭啊、微字頭啊等等嘅咧，其實都可以幫一啲自己嘅信用卡還款嘅。咁香港好似就都有嘅， 都有嘅。如果你用啲叫做網絡嘅 e-banking 咁先算，咁你咪轉嚟轉去咯。其實即係你由A 户口轉翻落去信用卡户口咁樣咯。咁都方便嘅，不過你頭先講嗰個內地可能大家即係平時慣咗個錢包都係即係可能微信錢包或者支付寶，咁你轉嚟轉去又可能叫做個互聯互通個動彈性高啲，會唔會係咁樣咧？ 都會嘅， 不過儲分又換到啲乜嘢咧？嗱呢個重要啊，因為譬如我哋香港嘅信用卡可能你換到個風筒或者換到新嘅手機咁先算，咁理論上我喺內地簽帳都有啲優惠可以發生，或者可以喂儲夠啲分，可唔可以換啲乜乜乜啊？咁樣有冇啲大概例子可以舉一舉？ 我見咧普遍咧，其實換嘢係少啲嘅。 係 咁，但係通常係點樣用啲分咧？啲人攞嚟找卡數多嘅，係啦。咁最重要咧， 即係佢現金回贈咁樣。 現金回贈係啊 ，cashback 咁樣。 係啦，係啦。 咁同埋咧，我哋好多時候喺香港買嘢咧，嗰、那個還款期咧，即係我哋叫做分期免息分期付款啊嘛。通常係12个月啦，24个月咁噶嘛。咁國內嗰啲好似個遊戲玩法好似多啲添嘅，我見係啦，2个月嘅還款期又有啦，跟住啱啱講12个月嘅都有啦。咁、但係相對地，其實佢哋嗰啲分期嘅利率啊等等嗰啲都。唔同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消費嘅時候或者去選擇去使用嘅時候咧，真係要留意啦。 嗯，咁真係要留意。不過都係嗰句，我一定要講啦，借錢梗要還啦，咪俾錢中介啦。 冇錯，好緊要。 任何嘅借貸啦，以至任何嘅信用卡啦，都真係個概念係先使未來錢嘅。咁即係我自己人生第一張信用卡都係，即係你話大專啊、大學年代嗰啲申請，其實都個感覺就一開始用梗係好方便啦，乜都碌卡，但係慢慢即係好多人走唔出就係、太方便就欠債累累咯。嗱呢個唔係我嘅經歷嚟嘅， 學習嗰個消費模式咧，你如何去處理自己嗰個理財咧？ 係啊， 即係真係好緊要其實。 係啊，咁如果你話喂控制唔到，你未用翻 debit 卡咯，即係有5000蚊，你就轉翻5000蚊落去，咁啊唔會使大，咁就會好啲啦。即係至於 debit 同埋 credit 嘅概念，我就唔喺度講啦，因為即係已經 out of 我哋本節目範疇啦，我都撐到好遠，因為我哋原先係講嗰啲灣區入邊嘅信用卡點樣互聯互通啊、雙幣互換啊等等嗰啲嘢啦，咁啊即係多謝 PCD 嘅資訊啦，不過即係都可能要等疫情開咗關之後咧，大家可能先可以翻到大陸碌卡，翻到內地碌卡都要等時候啊，都要翻去即係開翻關就可以翻去買下嘢啊、食下嘢啊、用下錢咁樣啦。 曾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时同应口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流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 用我心脑代言，坚毅代言，建立每 始，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近排有冇睇国剧八三零啊？ 哇，不得了啊！呢、這个好靓、啊，我嗰啲服装啊，同嗰、那个最紧要系啲主角靓啊嘛。 系啦、 啊，我觉得佢哋简直系活咗喺一个古代嘅情况、 嗯。哦，一定系啦、啊，呢、這个佢因为系呢、這个作品叫《乳胶记》啦，咁啊近排港台电视三十咧都不断咁样放送俾大家去睇啦，系2019年啊最受欢迎嘅一个十大奇幻 IP 啦，其中一个获奖嘅小说作品嘅。喂，有冇啲内地女演员你都颇为欣赏或者都有睇开嘅咧？无论是电影以至电视， 叶巴是其中一个啦。 哦、是是是 近年呢我就觉得善依纯好似我自己都觉得，诶、哦，這个人都几。 哦，呢、這个我唔识、啊，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善依纯， 佢系参加音乐比赛出身噶嘛？ 哦， 系啊，即系我自己觉得佢嘅声音系特别嘅、所以我就都几留意佢嘅情况。 系得明噶明噶，我哋用欣赏呢个角度就啱噶啦。即系原先我扭咗条题目，系谂住啊 ，PC 你中意边个内地女演员？中意呢个字好似有啲尷係咪？用欣賞啲嘅，我就有幾位都頗為喜歡嘅，好老實就係、首先就係周冬雨啦，咁可能好多朋友認識周冬雨都係《七月與安生》啦，我認識佢就係佢第一部謀女郎嘅作品啦，就係、是《山楂樹之戀》啦，就係張藝謀導演當年喺戲劇學院發。周冬雨咧去演呢一个角色啦，咁佢嘅男主角系边个啊？当年嘅男主角就系呢个窦骁啦，咁样咁啊，两位依家都红得好紧要啦，即系喺内地超级火红啦。咁啊，冬雨就呢个少年的你，即系曾国祥导演嗰部就再令到佢再攞到呢个影后嘅殊荣啦。咁都即系。叫做創造性好高嘅一位女演員，我中意睇呢一類嘅。其實舊時咧，我都中意白百何嘅。白百何呢位女演員都係演出咧，都係用一種稍為本色演出嘅一個演出模式咧，去做一啲感情戲咧，你會受落啲咯。講真嘅，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啊，內地某一啲嘅作品咧，即係好似繳扭得滯啊。做作得滯或者大得滯或者好科班，其實內地咧近呢一兩年咧一啲演員嘅演出模式咧撇走嗰種科班。 我直情覺得而家成個內地嗰個演出模式都好唔一樣，即係例如啱啱我哋講緊呢個係由小說開始變，我印象咧我有幾套電影咧係由呢個舞台劇演變出嚟變成電影，係例如係夏洛特嘅煩惱嘛，有一套， 跟住 手足的鐵拳啦，都係開心麻花嘅一啲由舞台劇轉成電影嘅。我自己覺得係正成功添啊！ 成功成功，因為票房都唔差嘅。你呢兩套以至口碑都係叫做係頗為正向啦。 係啊係啊係啊！我自己覺得係好好睇。跟住佢最好嘅地方就係咧，其實近年就出現咗呢個問題啦，就是、因為啲戲由舞台劇可以轉咗做電影啊嘛。 係 佢直情將一啲舞台劇嘅演員啊， 係 都帶咗入去電影嘅行業裏面。 哦，係喎，咁樣都幾好啊，其實 係 咪啊？嗯， 所以你見到可能佢哋嘅用嘅動作啊，我哋成日都會話舞台劇用嘅動作咧，好精細。咁啊，你講緊係好，即係點講啊？我哋又叫做energy 好大啦，咁所以變咗咧睇落去嘅時候，你會因為佢嘅呢啲情緒啊，或者佢呢啲嘅，我哋講到連呼吸都係一種戲嚟噶嘛，呢啲嘅情緒好容易帶住個觀眾去行嗰個電視啊，或者大家去入個故仔裡面 啊，係啊，咁啊，即係牽動觀眾就係演員或者導演最。 要做嘅一樣嘢啦。咁啊，呢一部作品都值得睇嘅，同埋即係喺呢個國劇830啦，一至五咧，港台電視31就會睇到。仲要咧，即係有咩比睇一次更加開心咧？係會 double up 嘅，佢一年播兩集嘅、 哦， 每晚都係一年播兩集嘅， 好開心啊！咁樣 係啊，咁有好多呢啲作品就嚟緊，應該會排住隊上啦。關於呢個國劇830，咁你又唔好淨係掛住睇國劇，因為嚟緊咧香港嘅足球代表隊咧都有呢個世界盃外圍賽啦，咁又系咧，港台电视32啦，呢个帮大家 check 翻咧，就会啊同大家咧一路去睇下波嘅咁样，咁啊支持香港队都系我哋作为香港朋友仔，即系好必须噶啦，系咪先？即系支持香港嘅运动员，特别系今年杭州亚运咧就postpone 咗啦，咁所以即系能够睇嘅一个体育盛事就可能得翻十月尾、十月头嘅卡塔尔世界杯嗱，暂时咧都觉得系有得睇嘅。OK， 有得踢嘅咁样，咁但系你如果唔熟波嘅朋友话，喂呢个世界杯外围赛系咪就系踢？如果踢得好系咪就系踢今年嗰、那个？系唔系嘅？系踢四年之后嗰一届嘅。OK， 我一定要讲翻俾一啲唔熟波嘅朋友仔听呢一样嘢。咁不过四年之后咪四年之后咯，最紧要就系攞到个入场券啊，系啦，咁就可以无往而不利啦。咁大家即系礼拜六日嘅时候睇下波啦，轻松下啦，放松心情咧，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咁啊。完结我哋今日节目咯，咁祝大家一个美好嘅星期六啦，唔该晒我嘅好拍档 PC，thank you， 拜拜。 停留在这分秒间，唯望实在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推翻。错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够不懂自爱。如啊，潜入跨空间里面。还原甜蜜视线，而除残破缺点，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末人世外一起拥抱永久。从前感慨的给不到的我错失的，只盼亲手可挽救。那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伸紧。共你约定新世界抱紧，如这信永气氛。幻象片片碎震，共你度每一秒是永生，编辑多一吻，让美梦数位里重温，重组全部珍惜的片段，人如何近或远，仍留存这爱恋。世界都不必看到，以后我再虚无，只需感觉你多好。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 前与走一起。